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让我一开时间点一点名哈，现在谁已经来到了我们唱吧狐狸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现在已经来了很多的朋友，天耀中华、芳姐、真心朋友，还有软绵绵、亲亲酱， 梅迷曲婷，哎，再次欢迎大家哈。然后跟大家一开始呢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素人挑战 KTV， 我们叫做挑战新歌声。每天下午18点钟呢，您除了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啊登录唱吧，唱吧 APP 是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点击发现一栏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参与进来。 是的，今天呢直播间里面除了静瑜和孔文以及我们众多的老朋友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唱吧红人的 MV、 哎、 不过今天的曲目都非常的精彩，因为汇集了最近非常热门的这些新发的单曲、所以不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唱吧红人演绎哪一首近期的热门大单曲呢？ 哎，包括最近大家听到有什么上的新歌大家非常喜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然后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同样会给大家带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最近新发的热门单曲，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了四位唱吧红人为大家带来的他们的演绎。 是的，行使你投票的权利又开始了。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一起听一听最近大热的单曲都有哪些。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进入我们今天万众期待已久的尬聊环节。 对，个尬聊环节啊，尬聊环节现在已经成为了，哎，我们 算我们一个特色对吧？ 因为我们两个人合作，比如搭档上节目给大家带来歌曲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环节。我不知道就其他的，对，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帅哥张彤啊，还有杨帅啊，你也会尬他们吗？ 我会尬，但通常会被他们尬到，因为你知道95后的思维很难去捕捉。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有点偏老派 是吧？好，我 今天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个题目很难跟你尬起来，因为你真的有在听新歌吗？ 我在听新歌， 真的吗？ 而且就是这两天我发现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新歌。 哎呦，那这个时候必须要先来问一下我们活力酒吧上的听众朋友们。 嗯 啊，开玩笑，当然要先问一下孔文、 哎、 你最近发现的这个热门的新单曲来跟大家做一下推介吧。 最近这首歌我非常喜欢，是杨坤新发的专辑，叫做孤独颂，然后里面的主打歌曲叫做流浪狗也有乡愁。 哎，是的，杨坤这次新专辑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整、 哎、 他自己比如说加了一些 funky 元素，感觉越老玩的越开心，越来越放 飞，但其实你能够感觉到他那种特别自由洒脱的点。 嗯，对，因为大家可能知道他也在就是很多的场合或者是说这个歌曲啊选秀节目当中啊说过自己早年间的一些经历。 嗯， 哎呀，怎一个惨字了得呀！ 哎呀， 啊，是吧？其实这首歌也有一点这个苦情的味道啊。对，然后 插一句啊，非常感谢星雨花花送给了我们小礼物，还有冉冰冰清新酱、天耀中华、清新 boy、每天都在找拨片，这是个会弹吉他的朋友吗？还有方姐真心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看到冉冰冰清新酱，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啊，对。我们昨天 待会儿在中间播 MV 的时候，一定要让朋友给你把那个小脏鸡找回来。 什么叫小脏鸡？人家叫丑小鸡。 啊，丑小鸡。 对，因为我们 因为脏了，拿去洗了。嗯嗯，丑小鸡，丑小鸡。 对，因为我们这位这个忠实的粉丝老朋友软面青酱非常喜欢我们桌子上那个丑小鸡。啊，对，然后再回到刚刚我跟大家说的这首歌啊，就是流浪狗也有乡愁。然后我特意啊，就是找了一下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歌，其实是创作灵感是在有一次在国外的时候，在伦敦啊，在街头就看到一个流浪汉和他身边的一只流浪狗，然后从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感受，就是他们也许一无所有，然后就是却是彼此相互依靠，相互慰藉。 哎，所以你说啊，歌手写歌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境之下，你不知道哪个点就会突然触动到他们。 对， 小猫小狗啊，花花草草啊，一杯喝剩的咖啡啊，等等等等。 对对对，没错， 这也就是拥有了我们现在丰富多彩的音乐世界。 嗯， 尬聊，快快，默契度呢？尬聊， 默契度啊。哎，这我跟大家再说说这歌啊，对， 真的是，我最近真的发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有多次跟大家推荐过， 啊、 是一首美国的热门单曲，是 Katy Perry 水果姐的一首新歌，叫做 Feels。这首歌曲呢是她和两位男艺人一起做合作的，所以、 哦、 哎特别的清新动感。当然，除了我们两个今天尬聊之外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嗯、也跟最近热门的电影有关系。其实这个电视剧版的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凉凉》，整个是。又让演唱者这个张碧晨还有杨宗纬整个火了一把。 对， 而这个电影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同样他们也请来了非常大气的那英来录制他们的主题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主题曲哈、 哎、对，没错。其实这首主题曲呢是由香港乐坛重量级的制作人陈光荣为他作曲，这其中也有一个创作的故事，就是陈光荣呢在看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呢，被这个剧中的爱情所深深的吸引啊，所以就提出呢，就是这首曲子应该是一种又虐心又能够给人希望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要体现出兜兜转转却始终一人的感觉。然后 想到了夜华在这部剧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嗯、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自己写在你 刚刚跟大家提到啊，是由香港重量级的制作人陈光荣为这首歌作曲，他这个被剧情感动之后呢，回到香港是整整五天不眠不休自己闭关，然后呢写出了这首歌的曲子。然后那英的演唱也是非常就是这个有大姐大的，对，大姐大的这个、 大气， 对，这个地位和演唱唱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非常非常醇厚悠扬大气。 感觉这首歌其实在写的时候就非常的大气，所以很难有年轻的歌手感觉能撑得起来这首歌曲。 嗯， 这首歌呢也致力于想要成为一个传唱度非常广的流行歌曲啊。 嗯， 总之我在 KTV 里面我是不太敢挑战这一类型的歌曲 啊。这个有可能 唱完一首毁十首啊。 啊，这个 考验唱功， 有可能成为比如说娜姐的很多经典歌曲，比如说这个春暖花开，就是现在这个新歌声， 是， 对，然后也是冲下来选学员他的这个背景的曲子。 而且娜姐悄悄也说了，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她也非常的受到歌词的感动，所以在录制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几度哽咽落泪、 哎、 看来我们叶华 娜姐唱哭了。 是啊，看来我们叶华跟浅浅的感情真的是感人至深啊。 没错， 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推荐近日的热门单曲啊。听到这个旋律呢，大家其实觉得略有熟悉，其实就是李宗盛的《山丘》，当然这是改编版，就是高晓松为杨宗纬量身定做的这一首《越过山丘》。因为这个李宗盛的山丘旋律呢，从有到发行经历了十年的时间。2014年的台湾金曲奖也把最佳年度歌曲还有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授予了山丘。而这个评审团的意见就是，山丘写出了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 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儿时最狂奔的路口，做个心甘情愿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 听到杨宗纬献唱的这一首新歌《越过山丘》呢，就像到这个歌名所表现的一样，《越过山丘》其实也是高晓松所致意的，想要致敬乐坛大哥李宗盛的《山丘》。 嗯，对，没错。如果说李宗盛的《山丘》讲述的是人到中年回望过去时光的一种感叹和忧愁，那么《越过山丘》就是表达出了一种对青春年华的追忆，以及对未来岁月的探寻还有希望。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点击唱吧，进入到发现专栏当中，在上方呢有一个叫做直播的区间，您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点击关注我们，再跟我们继续互动起来。最近新发的热门单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 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的环节，今天呢静云跟孔文一开始分享了两首歌曲，分别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版的主题曲是那英演唱的，还有呢就是高晓松致敬李宗盛的一首越过山丘，这首李宗伟演唱的， 杨宗伟演唱的， 杨宗伟演唱 的，二人合体， 李宗伟这打羽毛球的 一人合体了是吗？ 讲到一块儿去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今天的魔音秀的环节来跟大家推荐四首唱吧红人的作品，同样他们演唱的歌曲呢也都是最近的热门单曲，大家可以行使自己为挑战新歌声投票的权利了，看看今天四位选手谁的唱功能够得到您的欢心呢？ 哎，刚刚这个 G 曲婷这位朋友给我们送来了最强麦霸的小礼物，谢谢谢谢这位朋友。 嗯，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继续互动。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哈，叫做追光者，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最近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哈。 对， 主人公立夏的人物曲是唐田作词，马静作曲，演唱者是一个新人，叫做岑宁儿。 岑宁儿， 但是这一首歌曲最近一直是高居热门榜不下，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徐嘉伟周蔚带来的这一首追光者，看看他的演绎是比原唱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更好的话，来发一波一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感谢星星 boy 送来的桃花符，谢谢。 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晴落，边拥有边失去着。 哎，这是一位男生徐嘉伟就为带来的这一首《追光者》，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一个女生，而且调其实蛮高的，所以男生演绎起来我觉得真的挑战很大。但是看，你知道在我们唱吧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就叫做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所以刚刚的这位朋友，因为他长得帅，所以他唱什么都好听。 对，但是 简单粗暴的方式， 平心而论来讲啊，作为这个男同胞，这位选手唱功确实非常不错。 男，为什么男同胞？ 嗯，他不是男同胞吗？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说作为男同胞来讲，因为男同胞跟女同胞的评价方式会不一样吗？ 啊，那比如说，如果是作为男同胞的话，你如果是比如说啊，我搭档，那你就夸别人帅，那我能忍吗？你 啊，明白了，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夸我是因为长得帅，所以唱什么都好听。但是孔文就很客观的觉得， 对， 我不认他帅这么一点，我就单纯讲唱功哈。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给大家带来 MV 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朋友扰民青青讲，对。 你看到了吗？ 非常喜欢的丑小鸡啊，这个现在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会儿也让他这个站在我们的直播台前陪伴大家， 是跟我们两个火星宝宝一起， 对对对，火星宝宝一起陪伴我们的节目啊。 是，那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大家推荐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 哎，你看软绵绵轻轻酱送来了么么哒。 哎 呀、 哎、很满意是不是 很喜欢小丑机啊这也说明我们挑战新歌声是一个非常尊重我们特别广大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 哎、 只要您提出需求我们能办到的尽量都办 对我们能办到的尽量办我们那个办不到的想着法也得办 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中、 嗯、 如果你也是音乐爱好者正在北京地区想要来到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青年广播这样高大上的融媒体直播平台的话欢迎您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把您的唱歌视频以及个人的简介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的编辑可能就会联系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一展歌喉如果您不是在北京地区呢也没有关系把您在唱吧录制好的 MV 也发送给我们可能就会在节目当中像接下来的这一位音乐爱好者一样听到自己的声音 哎，这个时候呢软绵绵青青酱一直是不停的在给我们送礼物又送来了很多个爱你然后何日君再来也说主持人姓孔呀好亲切主持人 亲切是亲切但孔主持人不姓孔 主持人不姓孔主持人的名字是孔文 是的主持人姓什么猜一猜哦 对猜一猜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最近新发的热门单曲你最喜欢哪一首不知道这一首是不是你的心头号哈叫做和你这也是余佳运幸福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首是去年发布的、 嗯、 我们先来听听看唱吧红人GG 这个很难 谢特 GG 一个是勾一个是这个 G 哎、嗯、谢特这位歌手的演绎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和你他也是非常的别具巧思哈整首歌用这个熊来制作了 MV 非常的可爱 许多回忆藏在心里从来不及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路过海里那面粗心时而大意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定想去东京飞到巴黎那些事情却因为你我想和你赏最美的风景看最长的电影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演唱哈叫做和你这首歌曲也是最近比较新的一首歌曲了非常的甜蜜但是积极阳光让大家都感觉要幸福感的一首歌曲、 哎、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发送一波二到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 对没错其实余佳运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曾经调侃啊国内当时的流行乐主题都有点惨他是这么认为的啊不是当备胎就是被甩于是呢自己写了一首这个甜蜜一点的歌啊积极阳光让大家有一种幸福感的感觉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正能量 是、 嗯、 那谢特呢只演唱了这么一小部分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好听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搜索听听看完整版的版本是不是听完有幸福的感觉呢 嗯 接下来继续推荐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哈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是英文歌曲的演唱他叫做 Simba 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彩虹光芒也是林肯公园第四部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歌曲、 嗯、 同时也是电影 变形金刚三的主题曲 是我们先来听听看他的演绎、嗯、既有钢琴弹唱也有英文来展现一下我们唱吧红人的精彩魅力 Remember all the sun 大家也都知道呢，林肯公园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近日也是在住宅内自杀身亡了，所以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我们的唱吧红人辛巴献给主唱的，谢谢他像歌名一样给歌迷们带来了彩虹一样的光芒。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如果你喜欢刚刚我们这位唱吧红人的演绎的话，也可以发送一波三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 对，没错，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今天第四位的唱吧歌手，他叫呆西啊，他翻唱的是彭博的，应该算是彭博的代表作品， 对， Longer Ligger Long， 这个就很考验，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发，就你经常念歌名的时候就忍不住唱起来 Longer Ligger Long， 对， Longer Ligger Long 的， 对对对， 狼个里个浪，真的没有办法这么播报。 对，他其实在唱的时候也是这样唱的，其实这首歌我是很喜欢的，然后也自己去学着去试着去唱了一下， 哎呦， 但是就并没学会。对，因为我发现其中啊，他的这个就是尤其到副歌的部分的时候，就是也有点和杰伦的歌有点唱不清的感觉，就是你不需要口齿很清楚，就吐了过去就可以了 啊。这是彭博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非常的轻快有趣、哎、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唱吧红人呆西演唱的这首 Longer Ligger Long， 轻快有趣的一个，好像带给你了一个全新的语种世界。 一个人慢慢向前走，不去理那些双人狗，耳朵里塞着音乐不回头，是当自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有几十亿人后，越进化就越孤独，风中吐出谁的歌，让你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不会，只会这一句。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像双绝交手，手心轻一碰它就哭，噗噗噗噗噗。讨厌被称作单身狗，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爱跳风。 试着哈，一起跟唱一下，因为孔文说了说感觉后面有点跟不上、但确实是从开始我就没有跟上， 是是，对，是不是 这歌演唱是不是得需要一些技巧啊？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咱就是趟着唱，就咱别这个 浪里 边儿啊，哎，对对，就是不要每个字儿就试图把什么这个首先字这个什么 都发清楚 唱到位啊，什么音唱到位、我觉得就整体的旋律能够对于业余的我们朋友喜欢这首歌啊，如果想学的话、如果这样跟唱下来的话，哎哎就不错。其实我刚才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位唱吧歌手呆西啊，他其实唱的时候，对我们刚才我们两个人也在交流，就是他其实也有就是 吞一点字儿， 哎， 没有那么完整的唱完， 就秃噜过去了。 但他其实也没有我们那么秃噜，就还 是比较清楚的， 对对对， 但是能感觉到像唱这首歌的人真的是用独特的方式在自己的世界里唱着这一首歌曲、 对， 今天呢四首唱吧红人的作品就给大家全部放送完毕了，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位呢，可以发送一二三四，我们再来点一次名哈，一是演唱了追光者的徐佳伟 Jovi， 二是演唱了和你的谢 JJ 谢特， 还有 Simba 演唱了 Redencent 的变形金刚三的 对 主题曲，哎对，还有这个呆西刚刚翻唱的彭博的啷个哩个啷， 是的、如果你喜欢他呢就可以把相应的对话一二三四发送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 对， 非常感谢何日君再来哈，不仅给我们刷了一大波的礼物，还说了好喜欢这个节目， 对， 喜欢就请点关注，也可以点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每天18点钟都和我们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 对，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朋友怎么了？ 对，我刚才就是在我们跟大家带来歌曲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他们自己在我们的这个地盘里 玩得很开心， 对，玩得很开心， 睁眼王母娘娘和小妖怪，我们两个完全插不上话， 不知道你们在调侃什么，这是 给我们俩也安排个角色呗，你觉得静瑜适合在西游记里演什么，孔文适合在西游记里演什么呢？ 对，然后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大王叫我来君山， 你来啊，接下来呢孔文酝酿一下，静瑜要给大家送上今天推荐的 MV 了，这是一首新歌，来自李荣浩的，叫做群子，但是子呢不是裙子的裙子，这个子是姊妹的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李荣浩的这一支官方 MV， 也非常的有中国风的特点， 让这头我出个追寻期，我看我头最宝贝话题，熟悉这份梦， 欢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我们也是正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直播。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活力九八二直播间当中正在直播。 嗯，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还会每天跟大家推送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工厂里面张厂长最近有搞事情哦。 张厂长搞事情， 哎，可以去自己关注一下。 对，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节目这个 MV。放送的环节哈，因为你会平常听歌可能就听过去了，但其实好多精华都在 MV 当中。 嗯， 比如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李荣浩的裙子， 对， 里面就有非常惊艳的李荣浩的京剧扮相。你会发现他画上了那个描上了以后哈， 有些像周董， 哎，有真的有点像周董。 嗯， 所以经常会有人说李荣浩就是小周杰伦嘛。 小周杰伦， 嗯， 好像有点唱不清。 唱作型歌手怎么能这么说呢？就净盯着人家的缺点在看了。今天来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要推荐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同样他也被说哈有像某位的金曲歌王，他被誉为是小方大同，有很多的翻唱的视频。 对， 他叫做余佳韵。其实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有翻唱过他的一首歌曲，是近期的热单，叫做和你，这是他的幸福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首。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情话，这也是他幸福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首。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句属于自己的情话，你心里的情话是什么？想说给谁听呢？ 你养长了头发，闪着微微亮光，你路过的地方全都开满了花，你坐在我身旁，美得像一幅画，连我装聋作哑都是情话。这世界很大，太多人犯傻，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 收听的这首歌是余佳韵带来的《情话》。余佳韵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在读学生，也是独立的创作人啊。她的嗓音被大家称作“雾霾嗓”，是方大同的资深歌迷，翻唱过很多歌手的歌曲。代表作呢是刚刚我们跟大家放过的这个《我想和你》，还有《在一起》 这三首歌曲、啊。 哎， 我想是一首，和你是一首，在一起是一首。 哎，对，这个其实这个本身就很有创意啊。这首《情话》呢是余佳韵最新创作的一首歌，她表示这首歌就是他自己想说的情话。 对谁说的情话呢？ 说太多狠话，却还是 伴随着最后的一首有故事的歌，是来自于余佳韵的情话。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嗯， 谢谢今天的好朋友们，方杰真心朋友，然后慌慌最爱的男人，清新波爱和日军再来，江户川柯南五星阿远，种种的朋友哈，因为人太多了，确实没有办法一一点名。谢谢大家对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关注。 嗯， 每天的18点，我们都会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以及我们在唱吧的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以及花椒的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拜拜。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 说太多狠话，却还是放不下，太多的情话藏在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太多的情话藏 行李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